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温谷尾鱼话刚说至一半，被展昭打断，心头止不住恼怒，冷笑道： 展大人这话问的就奇怪了，看不见我细花流上下沮丧吗？ 段牧是瀛州上仙，怎会折于猫妖之手？ 这便是展大人不明了了，神怪之分就如同世间正邪之别，名门正道并不全是好手，邪魔外道也会有不世出的高人。端木门主法力不弱，但难免大意，若我未记错，他之前收服文瑞精怪时就险遭不测，这猫妖妖力极强，心思诡诈，谁会料到他在暗处算计端木门主呢？ 展昭呆立半晌，只觉清明意识如同水覆，不可抑制地涣散下去，脑中如同千针穿刺，酸楚之气渐渐蒙住眼眸，耳膜鼓震鸣响，分明不该听到什么，却偏将温谷尾鱼接下来的字字句句都听得明明白白。 后来才知那瀛州图是你亲手教育猫妖的，若无瀛州图，猫妖终极此生都未必能够登临瀛州，端木门主也不会死。世事难料，此事怪不得你，但所谓你不杀伯人，伯人因你而死，细花流门人免不了对你有怨闷。展昭，你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卖我半分薄面，也卖给横死的端木翠一个面子，不要同他们计较了吧。 这话说得何其恶毒，展昭本就逆血上涌，难以抑制，被温谷尾鱼拿话一击，喉头一甜，强自咽下，口中尽是腥甜之气，伸手压住胸口，转身离去。温谷尾鱼自昨夜以来，又是悲苦，又是愤恨，只不知如何发泄。今日见到展昭，竟将一腔怨气尽数撒在展昭身上。见展昭丧魂落魄一般，只觉心中畅快无比。展昭听到温谷尾鱼笑声，身子晃了一晃，脚上忽地失了劲力，迎面张龙赵虎赶到，见此情形心中凉了一半，忙上前来一左一右扶住展昭，低声道： 陈大哥，我们回府吧。 温谷尾鱼笑了一阵，忽地哽住，缓缓合上了双目，良久，突然重重飞起一脚，将地上撤下的红灯笼远远踢飞了去。公孙策自包拯书房出来时，正看到张龙拖着餐盘从展昭的房中出来，赵虎跟在后头反掩上门，抬头见到公孙策，张龙冲着房内努了努嘴，又摇了摇头，径自向灶房去了。公孙策紧走几步迎上赵虎，低声道： 展护卫怎么样？ 还能怎么样，莫说是展大哥，我今儿个也吃不下饭去啊，也不知道温谷尾鱼跟展大哥说了些什么，可是看展大哥的反应，端木姐的事情似乎不是胡说的。公孙先生，你说端木姐会不会真的…… 话未说完，自己先忍不住打了个寒颤。他二人早上自差役口中得知此事，虽说心下忐忑，由此推断，但并不当真如此以为，以致在细花流门口看到展昭和温谷尾鱼，方才心生不祥之感。一天下来，待见到展昭的反应，心里一阵凉似一阵，口上不说，心中也大致明白，端木翠身死的传言应该有八九分的准了。两人相对无言，遥想起端木翠昔日形状，又是怔愣又是难受。赵虎再开口时已有几分哽咽： 公孙先生得空，劝劝展大哥， 我先下去了。 唉。 说起来，开封府诸人中，与段木翠关系最为亲厚的自然是展昭。白日间和大人说起时，大人也叹言端木姑娘与展护卫交情不浅，要公孙策多多开解展昭。可是说的容易，可要如何开解？另一面，公孙策也的确摸不准展昭现下心中究竟作何想法。算起来，端木翠离开开封已有一年多了。去岁在文水时，那老者也说端木翠是不会再下界了。明知这么想并不恰当，还是忍不住去想。一个今生永不能再见的人，是生是死，与留下的人又有什么分别呢？可是这话能拿去跟展昭说吗？犹豫了好久，还是推开了展昭的房门。展昭坐在旁边，凝神看桌上的灯烛。烛泪早在岸上运作一滩，烛光微弱得很，月月着似乎就要熄灭。公孙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故意大声咳嗽了几声。展昭没有动。公孙策好生尴尬，想了想不知如何开口，讷讷站了一会儿，转身便想出去，忽地停下来。那是旁侧柜上站着的不是小青花是谁？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一天不见，小青花直如变了一个人，哎，不是变了一个碗，浑身上下又脏又破，似是刚从泥坑中跌爬了一圈，脸上白一道黑一道，结了不少泥垢，两只眼睛高高肿起，偏生摄人的亮，狠狠追视着展昭。 小青花，这一日你都去哪儿了？你知不知道？ 想想又将后半句话咽了下去。看这情形，多半是知道了。听到小青花的名字，将坐的展昭身子一颤，缓缓回过头来。公孙策忽然觉得不对劲，小青花这样惨烈的表情和这般痛恨的眼神，是他从未见过的。 展大人，展护卫，展南侠，这下你可满意了吧？ 这样阴阳怪气的语调，公孙策只觉头皮发麻。展昭不语，只是极其苦涩的一笑，眸中掠过深重的痛苦之色。 小青花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但这是怪不得展护卫，他当时也是为了救红鸾姑娘。 救一个死一个，你们开封府做的好交易。 公孙策还想说些什么，却被人拉住了。回头看时，却是展昭过来，朝公孙策摇了摇头，轻声道： 他心中有气，你便让他骂吧，他好受些，我也好受些。 他好受些，我也好受些。展昭，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你不装好心会死吗？ 展昭只觉心力交瘁。小青花冷笑数声，话锋一转： 我本来想，就是死了也不再踏进你开封府。可是，我主子死前有话带给你，你要听还是不听？ 展昭一愣，不及作答，就听小青花又道： 我主子说，端木草庐之中，尚有几件。你 声音越说越小，展昭下意识俯下身去，忽觉眼前白光一闪，就听公孙策急道： 小心！ 未及反应，便觉鬓角处刺痛，有真样力气从鬓角往后一豁到底。抬头看时，小青花双手执剑，面上又是狰狞又是狠毒，伸手去抚时，指尖微黏，递于面前看时，果然是血。公孙策大急，展昭却摇摇头道： 他能有多大力气？不碍事的。 公孙策不理会展昭，赶紧查看他的伤势，见确实细细一道，血色微红，知道无毒， 方才放下心来，一瞥眼又看到小青花，只觉怒火难遏，又是愤怒又是痛心，颤声道： 什么叫不碍事？方才若偏上一偏，你就要废之招子了。 想想越是后怕，抖抖缩缩伸手指向了小青花： 你有没有点脑子？杀人的是猫妖，跟斩护卫有什么关系？ 我不管杀人的是谁，猫妖没有图，一辈子都上不了瀛州，不上瀛州，我主子就不会死。猫妖若是凶手，展昭就是帮凶，断脱不了干系。展昭，我必不会放过你，你小心些，不要犯在我的手上。 撂下狠话，冷笑数声，转身便走。公孙策见小青花如此做派，又是扼腕又是费解，恨不得敲开小青花的脑壳，看看他的脑子是怎么长的，怎可如此黑白颠倒，是非不分。一转脸看到展昭脸色黯然，又忍不住出言说和： 你莫同他计较，你也知道他素来是没什么道理可讲的，一根筋扭不转，一条道走到黑，现在他火上了脑子，什么都分不清了，待冷静下来自然就明晓了。 细花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